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期当中，张天华和陈宇打算去看一看昨天晚上的自己，但是他们却突然发现，不管他们怎么努力，张天华似乎见不到过去的自己。于是陈宇决定独自去看一看以前的张天华。陈宇独自一人来到了五楼，这次他非常轻松，在一片漆黑当中，他顺利地找到了503室，按响了门铃。很快门就开了，里面出现的果然就是张天华。这会儿他睡眼惺忪，穿着睡衣站在门口，有气无力地问道， 你是谁啊？深更半夜的找错门了吧？ 张天华， 你认识我？ 这个张天华一愣，借着客厅里的灯光隐约看见陈宇的脸，说道， 我好像不认识你啊。 其实你已经认识我了，陈教授有没有对你说过会有个人来参加你们关于时空穿越的实验？ 是吗？你说我们已经认识了？你就是陈教授说要来参加我们实验的那个人啊？ 这个张天华听了陈宇的话，感觉有些摸不着头脑。 没错，今天我路过这里来和你打个招呼，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陈宇微笑着， 晚安。 说完他就下楼了。那个张天华愣了一会儿就关上了门。陈宇来到了楼下，张天华还坐在那里。陈宇说， 我见到你了，而且看得很清楚，你穿着一件白色睡衣，我这一路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很抱歉打扰你的休息了。 没错，白色睡衣，你的确看见我了。 张天华高兴地说。 他抬头看了看五楼， 或许我应该自己再试一试。 好吧，注意安全。 陈宇点了点头。 张天华独自一人走进楼中，可是当他刚来到一楼和二楼中间的时候，所有的声控灯都灭了，无论他怎么拍都无法让声控灯再亮起来。他在黑暗中继续摸索前行，然而当他大概走到四楼的时候就又下楼了。 怎么样？ 没用，我进楼的时候整座楼里的声控灯都灭了，而且当我走到四楼的时候就觉得腿有点发软，抬不起来，所以就转身下楼了。但是我往楼下走的时候脚好像又恢复了正常。现在我基本上已经能够确定，的确是有一种神秘的排斥力量存在。 陈宇说，不过这对我倒是没什么影响，我只是为了破解当年那个案子 而且当年我也不在案发现场，所以我应该可以看见整个案子的经过。那个无头案很多人都知道，希望你能第一个破解。张天华点了点头。哎，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陈教授给我设定的 CTC 的末端在早上7点，我们只要在 CTC 之内，随时都可以回去。张天华说，金字塔实验室的棺材里有返回系统，待会儿我教你怎么操作。不过这个闭合类时曲线还是很神奇的，如果我们等到早上7点之后再回去，它就会自动回到昨天晚上9点半那个地方，初端与末端相连，所以不出意外，我们不会超出 CTC 的范围。当真会无限循环吗？不，如果能量耗尽，那么闭合曲线就会消失。那如果你们没有设定 CTC 呢？只是简单的把我们放入一个时空内，那会怎么样？也可以回去，但是有可能会不准确，也许会和原来的时空出现偏差。张天华说，这个我们有理论基础，设置闭合类时曲线主要就是让我们返回时与原来的时空同步，这个误差会很小。但如果没有设置 CTC， 也许我们返回原点时因为误差过大，有可能会把我们直接带到未来或是更偏远的时空。但我们现在还在闭合曲线之内，那返回时还是穿越原先的那个虫洞吗？那个虫洞已经关闭了，但只要是在闭合曲线内就可以随时开启。张天华说，但闭合曲线也不是完全保险，如果闭合曲线消失了，那就需要在这里重新打通一个新的虫洞，这样返回时还是会出现误差，所以最好不要在闭合曲线里反复循环。但我们返回过去或者穿到未来的时候，是否会改变历史的轨迹呢？陈宇再次发问。张天华说，不知道，这也是我们还得继续探索研究的方向。因为昨天晚上我并没有被人叫醒，所以你刚才敲门把我喊醒，我想已经改变了历史轨迹，或许我们回到原来时空的时候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那我们现在就回去，不必等到7点了。两个人返回世界总部时，金字塔实验室所在的大楼里仍然空无一人，此时正好是凌晨3点。两个人进了棺材内，张天华告诉陈宇如何启动程序，启动之后原本关闭的虫洞再一次打开，他们从虫洞的另一端往回走。这次穿越虫洞，陈宇和张天华不再像第一次那么晕眩，但是还是感觉到疲惫之中翻江倒海。陈宇努力地睁开眼睛，看见虫洞内部有扭曲变幻的光，如闪电般稍纵即逝。他们很快就回到了虫洞的那一端，他们的恢复也要比第一次快了许多。离开了棺材，他们看见了实验室的时钟正指向3点40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哪一天的3点40分。然后他们看到了陈教授，见到他们两个人活着回来，陈教授欣然问道，旅途愉快吗？和想象的不太一样。张天华说，现在是几号了？ 现在是9月18号凌晨3点40分。你们是17号上午9点50分回去16号的，你们什么时候返回的？ 我们是在17号凌晨3点返回的。张天华说，第一次穿越虫洞我们用了50分钟，第二次我们用了100分钟。陈教授算了一下说， 我明白了，你们第一次穿越虫洞用了50分钟的时间，等于穿越了虫洞外的12个小时加上20分钟，然后你们在闭合曲线中等待了5个半小时，相当于我们这里的5个半小时，最后你们用了100分钟的时间穿越虫洞返回这里，就等于虫洞外你们之前所处的过去时空中的24个小时加上40分钟，然后回到了此时此地。也就是说，虫洞内外的时间比是1:14.8。 张天华回答，应该是这样。 是引力使得内外时间差如此明显，陈教授说。然后他问，那份文件你们带回来了吗？ 这个就是我要和您说的，很多事情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张天华说。陈宇突然插言，那份文件根本就没有。 陈教授听了之后并没有特别惊讶，而是平静地问，哦，怎么回事？他们把寻找文件的事情以及神秘赤力的事情都告诉了陈教授。赤力，陈教授皱了皱眉说道，你们这次实验果然帮我们得到了很多重要信息，但是还不能因为你们这次实验就下结论。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我想我的身体应该还可以，所以我打算亲自去实验一次，然后再请另一组人前往未来，这样我们就能确定了。我不知道这种赤力会不会像涟漪一样，离得越远赤力越小，所以我觉得这次设定的时间最好能长一点，比如说一年的时间。陈教授点头说，嗯，你说的有道理。陈宇问，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十年前啊？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等我们下一次实验结束，把一些猜想给确定下来。陈教授说，你尽管放心，我们和你签了这份合同，就一定会让你回到当年的案发现场，但你应该思维再开阔一些，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我们可以改变全人类的历史。 但我们不知道当我回到十年前的时候还是否和当年一样，因为这次我们回去就没有找到那份文件，我想我们已经打破了时空里的某种既定法则。 陈宇接着说，我是一个侦探，在那个水池底下我简单的观察了一下，可以肯定那份文件不是被人拿走了，而是根本就没有被摆在那里。 陈教授听了之后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说道，我想起了哥伦布的伟大壮举，一开始只是因为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占领，他们需要打通与东方的新航道，结果无意中发现了美洲大陆。也许那份文件的消失已经开启了一个连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的新的大门。 对，这个我理解，很多事情在做之前所确定的目标和做完之后所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大相径庭的，就好像那股赤力，原先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张天华说那天晚上他一觉睡到了天亮，并没有在半夜被人打扰过，所以一开始赤力发挥作用不让我们去敲他家门时，我本以为他是为了维持原先的历史轨迹，结果没想到张天华下楼之后，我一个人非常顺利地就按响了门铃，扰了昨晚的张天华的清梦。 张天华说，可现在的我并没有昨天晚上被半夜打扰的记忆啊。 陈教授想了想， 这样吧，为了确定这股神秘赤力的存在，我让你直接回到十年前的案发现场，但是你要帮我一个忙，就是尽全力见到十年前的你。我让张天华陪你一起去，你们把所得到的信息全都记录下来。 好，那未来呢？ 我去。 陈教授说， 我先去未来，因为未来是未知的，所以就不存在我去寻找某个事先摆好的东西，但我还是会去寻找未来的自己。我把时间设定在三个月以后的某一天的凌晨三点半钟，因为那时我肯定在睡觉。如果我无法见到我自己，那就证明这股神秘的赤力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都是存在的。 穿越时空无非两条路，要么向前要么向后，不管是哪一条都要在量子泡沫之中打出一个足够大的虫洞，将金属壁面的时空利用引力反向弯曲，让当下的时空贴近未来的时空轴，再通过虫洞直接穿越过去。2056年10月1日中午12点，一切准备就绪，陈教授将闭合类时曲线设定在2056年12月31日中午12点 到2057年1月1日中午12点，并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往未来的道路。虽然只有三个月，但他将证明很多人类此前从未发现的奥秘。陈教授，当你试图寻找未来的你时，一切要格外小心，千万别勉强，您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临别时，张天华这么说。2057年1月1日中午12点半，陈宇在家中睡午觉，电话突然响起，他在半梦半醒之间翻身接了电话，电话那头是张天华。他说，陈教授出事了，你赶快来一趟公司。陈宇顿时睡意全消，立即起床，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金字塔实验室。在实验室里，陈宇看见陈教授靠在一张长椅上，他的头和胸口上都是血迹。他看见陈宇来了，还面带微笑地问道，侦探先生，你能看出我出了什么事吗？陈宇走上前看了一眼后，隐约感觉到陈教授受的伤与神秘的斥力有关。你的头被重物砸了，而且还把你的头皮划伤，你胸口上的伤……稍等，好像不是被利器划伤的，这个痕迹像是齿痕。不错，这股斥力真的很厉害，我原本打算夜里去见未来的自己，我确定那时我应该在家，我家住一楼，我本想敲窗户，直接在窗口和未来的自己见面，可是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一只斗牛犬，我被那个畜生扑倒在地，楼上有人向下张望，可是无意中却把花盆打落了，正好砸在我的头上。陈教授苦笑着说，这么大的声响却没有让未来的那个我出来，小张说的是对的，想要强行见到未来的自己，恐怕我就没办法回来了。我好不容易摆脱了恶狗，昏昏沉沉地来到了金字塔，重新打开虫洞，回到了这里。在虫洞里，我吐得到处都是。 你得赶快去医院治疗啊，你伤得不轻啊。 我刚回来不久，刚才有人帮我打了电话，一会儿就有120急救车把我送去医院。不管怎么样，我确实见证了这股斥力的存在，这是很重要的。 比起您受的伤，我被声控灯砸那一下也根本算不了什么了。 等我伤好之后，我就送你回10年以前，希望你把当年的无头案给破了。不过你千万不要再去找10年前的你，我不希望你死在过去。陈教授说，我算了一下，因为这两次实验只有单向设定，所以我们这里的时间会自动提前，因此出发时和返回时会有很大的时间差。不过前往未来和回到过去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可是我们回到过去之后，对过去的历史轨迹多少还是有些改变的，我不知道我回到案发现场以后是否还会发生什么别的变化。 陈宇说， 我想你们应该比我更懂得混沌理论。陈教授欲言又止， 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怀疑…… 这时救护车到了，两个医护人员抬着陈教授出了大楼。在陈教授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猜测，但是他无法确定，觉得还是先不说为好。 陈教授在医院里只待了3个星期，没等伤势完全好利落就回到了金字塔。他很快就打电话给陈宇，约定2月1日再次进行穿越实验，将他送到10年前那几起奇案的案发现场。陈宇如约来到金字塔，陈教授的团队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陈教授稍显担忧地说，这次他们所设置的 CTC 可能会有一些不稳定，因为两个时空相隔太远，